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当天用嗓过度，晚上回去声音就哑了，隔天又发了低烧。第三天周迷拒绝加班，6点一到就走了，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。宋满被逮到吃辣的东西，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周迷懒得搭理他，蹬了鞋子换拖鞋往里走，对顾斐斐开口： 你倒是一点不客气啊。 机场打车去酒店路上不正好经过你这儿吗？我就想顺道过来瞧瞧家里有人没人，没人就算了。 微信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 给你惊喜啊。 周迷先去卫生间洗个手，折回来开了客厅通向小阳台的门散味儿。 你吃不吃？ 你听我嗓子能吃吗？ 顾肥肥把袋子系起来丢进冰箱，拿上香烟和打火机也往阳台方向走去。外头没风，空气是冷的，从阳台看过去，只望见光秃秃的树杈遮住了对面水泥灰的旧楼房，三两扇窗，悠悠几盏家灯。两人倚着阳台栏杆，顾肥肥把烟盒递给周迷。 嗯，要吗？ 嗯。 这下你倒没想着你的嗓子了。 顾肥肥抖一下烟盒，冒出来一只，周迷接过，拿他的打火机点燃了。水果味的女士烟，纯是抽着好玩。周迷抽烟是被顾肥肥带的，但没瘾，一包烟搁家里半年抽不完。顾肥肥曾经说他是一个洁身自律的完人，不迷恋任何人间的人造的东西。至于顾肥肥，烟、酒、咖啡、重金属乐、男人、纹身，凡艺术家喜欢的东西他都极度迷恋。顾斐斐就是艺术家，一破落的油画家，也是周迷讹诈孟少宗说要给人当裸模的画家原型。不过他吹了牛，顾斐斐可不是什么画作拍八位数的大画家，他作品最高身价2000块。周迷跟顾肥肥是学法语的时候认识的，读书那会儿周迷为了练口语加了个同城的兴趣小组，顾肥肥就是小组成员之一。那是顾肥肥在准备留学法国，后来法语练好了， offer 也拿到了，却跟家里彻底闹翻了，一分钱学费也没拿到。但最终顾肥肥还是如愿去了巴黎。至于他学费是怎么搞到的，周迷没问过，但隐约能猜到。周迷在巴黎交换的那一年，就是顾斐斐照顾他，从租房到衣食住行，手把手教学，一本行走的留学生攻略手册。这两年，顾斐斐一直天南地北的跑，没个定数，有时候经过北城，跟周迷见一面，又匆匆走。诸如今日的惊喜，周迷也是见怪不怪。两人随口聊了聊近况，顾斐斐开口： 哎，过两天陪我去参加个聚会啊。 你不带个男伴找我做什么？ 我在飞机上遇见我当年美院的学长，这聚会就是他邀请我去的。他这人才华我挺欣赏的，不过就是私德有点，你懂的。我不想跟他有什么私交，就随口诌了一句，说我有男朋友了。他说有就有呗，多刺激呀。我又只好改口说我其实不喜欢男人，我有女朋友了。过两天聚会他也去，我总得把这个谎说圆吧。 你找别人吧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场合。 可谁也没有你漂亮啊。这聚会规格挺高的，我知道好几个年轻有为的艺术家会去， 你去瞧瞧呢，万一有合眼缘的呢。嗯，哎呀，本来窦宇恒还是我介绍给你的，最后闹成这个样子，我挺过意不去的。 我去就是了。 哎，你跟窦宇恒这茬还没过去呢。 早过去了，前几天叫他帮了一个忙，就当是两清。 什么忙啊？ 我想见孟少宗，叫他帮忙打听行踪。 嗯？孟少宗是谁？ 我跟你提过的，我生父。 顾菲菲反应了一下，才想起，在巴黎留学的那年，听周迷讲过一嘴他的身世。 哦，哎，你见他做什么？ 拿钱，给宋满做手术。 顾菲菲顿时一脸的痛心疾首。 哎，是姐妹没用。花买不起家，叫你受这顿委屈。 周迷笑着手肘撞他一下， 还演上瘾了。 周迷垂眸，看着手指间夹着的细细的香烟。 其实这回我才发现，原来我道德感没自己想的那么高。我妈跟他两清的时候已经拿了他不少钱，合同都签过了。这回找他要钱，我依然觉得这是他该的，开口毫无负担。 你才发现啊，我作奸犯科男盗女娼的时候，你哪回不是护短啊？ 周迷也笑了，沉默一霎，又问。 哦，对了，你们这聚会去的都是画家。 嗯，差不多吧。 那赵野你认识吗？他会去吗？ 啊，你认识赵野？哎，他是主办之一。 周迷骂了句脏话，顾菲菲笑起来。 哎，你俩有矛盾啊？ 算不上矛盾，就他这人不行。 这话说的，男人有几个能行。 几天后，周迷陪顾菲菲去了那所谓的青年艺术家派对，不在酒店，不知道哪位大佬提供的别墅，上下两层500个平方的大平层，包豪斯风格的内饰装修，现场用与会人员的画作布置，比起派对更像个展览。周迷挺喜欢这种形式，很耳目一新。他被顾菲菲拉去学长面前圆了谎之后，就自己端了杯饮料，顺着画作一幅一幅逛过去，不乏搭讪的人，被他滴水不漏的客套话婉拒。逛到二楼，周迷忽听楼梯那儿有人叫自己，低头一看，是赵野端了杯香槟酒上楼来。他今儿穿着打扮和言辞谈吐都儒雅极了，对他更是礼貌客气。要不是上回那一出，周迷还真能信他是个斯文的体面人。赵爷只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没多说什么，端起主办方之一的架子，祝他玩得尽兴。谭燕西接到赵爷的电话，正在医院往住家去的路上。这事儿还要从头说起。前几日家里给老爷子贺寿，来的人除了谭家上下，还有祝家的。谭家和祝家两条大船，拿利益拿人情，生生世世地绑在一起。所以谭燕西有个未婚妻祝思南。家长们都说，一个燕西一个思南，名字都是一对儿，在一起是迟早的事儿。迟早的事儿，讲规矩不讲感情。谭燕西和祝思南两人一年到头大抵碰头四五次，都是诸如家长生辰这样的场合，私底下如何无人在乎。 面上演的和谐就够了。谭燕西花名在外，朱思南也不遑多让，两人都有默契，互相不干涉，只要别闹出丑闻。闹出丑闻也无妨，只要钱给的多，哪有摆不定的事儿？所以虽然既无事实也无名分，祝征却早早叫上了谭燕西姐夫。祝征今年16，小了祝思南12岁，祝家老来得子，对着儿子偏宠得不得了，也就养成了他一个无法无天的性格，同辈敢玩的不敢玩的他都敢试试，凡事都爱挑事冒头。而祝征但凡是闯了祸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谭燕西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